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15集。回到杨旭家，边南进门先给秋意打了个电话，然后才去洗漱。大概是因为睡了一下午，他躺到床上时没什么睡意，在床上翻来滚去的折腾了十来分钟，拿过了枕边的那个本子，突然想到一个能顺利凑出1000字情书的好办法。 亲爱的宝，现在是你上船的前一天，我又趴在床上给你写情书了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不过咱俩在沙发上睡了一下午，实在有点浪费时间，起码应该多聊会儿天。你上船第一天，你上船第二天，第三天，下船第一天。 把情书写成日记，真是个不错的办法。再加上日期、星期几、天气怎么样，简直完美。边南把笔一扔，翻身摆了个大字躺着，闭上眼睛又笑了好一会儿。边南觉得自己一整夜都在做梦，但具体都梦见什么了，他却不太记得清楚了。反正有秋意，秋意跟主演似的，贯穿了一夜乱七八糟的梦。边南洗漱完了，咬了几片面包出门的时候，秋意发了短信过来：“ 我出门了，今天好冷，多穿点。”“ 我也正好出门。” 虽然昨天一直觉得秋意上船对于自己来说是件挺难忍受的事儿，但真到上船这天，他发现这也没什么。果然是不爱想事的人，一琢磨事儿就容易走火入魔。今天他挺忙的，实习了也有一阵子了，对于平时的工作内容他已经基本都了解了。顾伟开始慢慢把不少事儿都扔给他一个人去做，比如写下一阶段的计划。边南觉得很为难，别说写计划，就写个留言条他都费劲，再说他任务重着呢，给秋意的日记不情书还只写了半页纸都不到。 这也亏我写啊。 哎呀，你写我修改一下就行，我那儿有以前写的计划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 哥，伟哥，你肯定不太了解体校生。 你屁话，我就是体校生。 你是体院的，跟我们体校不一样。我考试的时候卷子上只写自己名字和 ABCD。 在一边拿着拍子找不着人对打，百无聊赖转了半天的罗逸阳一屁股坐到了边南身边。 我帮你写。 你说吧，要我陪你打几场？ 嘿，我下周四回学校，从今天开始每天一小时就行。 靠，行。 哎，这还当我面呢，公然就商量工作偷懒的事儿啊？ 偷懒的是你，这本来该你写的吧。 行吧，那边南你什么时候给我呀？ 你什么时候给我啊？ 下周一。 我有点不放心，你说他能写出来吗？ 能，你小子还挺能搞好关系的，能让二公子帮你写计划。他高考的时候是咱们市里文科状元呢。 状元还是文科？ 嗯，开始吧，我一会儿给安排一下今天的啊，你看着点就行。今天还有几个新来的没到，暂时咱们凑不出一个班来，来了以后你先带着。 好的。 边南脱了外套站起来活动着，他靠在球场围网边听着顾伟给学员讲今天的安排，脑子里胡乱转着。罗逸阳居然是文科状元，虽然是市里的，也够让边南吃惊的了。还文科？边南顿时觉得罗逸阳被刮掉的小胡子可惜了。 文科状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秋意也学霸呢。要不是家里条件不允许，他要能上了高中，弄个状元肯定也没问题。是秋意。 一共3个实习的， 一会儿开个小会，熟悉一下章程条例，就差不多上床了。 那不能玩手机了吧？ 有空再给你短信。 这个短信一直到下午边南下班时也没发过来。边南算着时间，应该是已经上了船，估计是新人不能随便玩手机。他刚来展飞实习的时候，不到吃饭时间手机都不敢拿出来。罗一阳不知道从哪窜了出来，往他肩上拍了一巴掌。 哎，一小时走。 边南无奈地跟着他，俩人找了个没人的场子进去了。要把罗一阳这半吊子水平的人打服了，对于边南来说简直太容易。平时他跟罗一阳打球都没用全力，凑合着算是陪练，多数时间都跟着罗一阳的水平走。今天他没手软，大概是这阵儿烦心的事儿不少，他一直压着也没个地儿能发泄出来。在学校的时候还能借着训练爆发一下，现在就只能对着罗一阳下杀手了。拍拍都跟他打比赛的时候一样认真，别说给罗一阳喂几个球了，能让罗一阳接住的球他都没回过几个，抽得罗一阳满场跑。一个小时结束，罗一阳把拍子往地上一扔。 我靠，累死我了。 七流血计划，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啊？啊，打个球都不让人打痛快了， 你痛快了我就不痛快，我都不痛快那么长时间了，还不能让我痛快一回啊？走了。 哎，我之前就觉得你打得挺好的啊，就是没想到能有这个层次啊。哎，感觉跟杨旭来一场啊，能打个平手。 啊，你还跟杨旭打过呢？ 啊，跟他打球那会儿啊，还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的。他现在不打球了，感觉他现在啊，就会煮个咖啡，烤个饼。 边南想象了一下，杨旭拿着网球拍在球场上的样子，有点困难。今天罗一阳没说送他，不过他也没车可骑，车还在邱一家院子里扔着呢。边南看了看时间，这会儿邱燕小朋友应该在医院，现在坐公车过去，到的时候邱燕差不多该回家写作业了。今天的确冷，特别是现在天已经黑透了，风刮得很急。边南在车站蹲了十来分钟，感觉自己快变成冰雕了。秋燕跟个球似的拎着个饭盒从公车上跳下来的时候，他扑过去一把搂住了。秋燕被他吓了一跳，手里的饭盒都扬了起来，准备冲他脸砸过来的时候才看清了。 大虎子，你吓死我了。 哎呀，等你半天了。爸爸今天情况怎么样？ 还是吃不下东西，就喝了几口白粥。 没事儿，别担心，病了就是不爱吃东西的，好了就能吃得下了。 你怎么跑来了？ 我一个人带着没劲，过来找你玩。我晚上不回去了，怎么样？ 好啊好啊。 其实在秋叶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做，秋燕在屋里写作业，边南去厨房把秋燕明天的早点吃了当晚餐，然后就窝沙发里看电视了。看一会儿电视，他就悄悄去看一眼秋燕。小家伙低着脑袋写得很认真，边南看着有点感慨，这要就秋燕一个人在家得多寂寞呀。虽说平时秋爸爸吃完饭在客厅待不了多久就得回屋休息了，可现在家里没有秋爸爸，感觉一下空了不少。秋燕大概感觉比他更明显，写完作业以后也没闹着要玩，只是团在边南身边很老实地看着电视。快十点的时候，秋燕用着的那个手机在桌上响了一声，秋燕猛地跳下沙发扑过去，拿起手机按了两下 就很大声地念了出来。 哥哥的短信，今天乖吗？该睡觉了。 快给你哥回一个，你今天可乖了。 好。 秋燕低头回短信的时候，边南的手机响了一声。 今天一切顺利，我们几个人一个房间，就不给你打电话了，信号也不是太好。你在我家？ 我一个人无聊，觉得二宝应该跟我一样寂寞，就过来了。 神经了你， 怎么着吧？ 大胡子，哥哥跟我说晚安了。 那你一会儿就乖乖睡觉了啊，明天我带你去吃早点。 嗯。 秋燕放好手机跑去洗漱了，边南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秋意发了张照片过来，他一看就乐了。秋意一脸严肃地竖着中指，估计是旁边有人，脸上不方便有什么表情。不过无论秋意什么样的表情，脸还是那样好看。边南想起自己当初看到秋意这张脸就气儿不打一处来，又笑了半天，现在居然会变成这样，真是没想到啊。边南跟秋意又瞎聊了几句，说了晚安宝贝儿，这才伸了个懒腰站起来进了屋。秋燕已经裹着被子躺好，正瞪着眼睛发愣。边南往床边一坐，他立马扭着凑了过来，挨着边南。边南摸了摸他的脸，感觉他就跟个刚离的娘的小动物似的不安。 睡吧，我陪着你呢。 从秋意家去展飞比从杨旭家过去要远不少，不过边南这几天还是住在了秋意家。秋燕虽然看着没心没肺没心眼，大多数时间里都乐呵呵精力旺盛，不过边南还是能感觉到他的不踏实。爸爸住院，哥哥不在家，这事儿搁哪个小孩身上估计都扛不住。边南每天带着秋燕去吃早点，帮他弄好要给秋爸爸送的饭，陪他去上学，下了班再买点好吃的。秋意每天都会发短信过来，偶尔会打个电话问问情况，这格式跟以前他们见不了面的时候差不多，倒是没有了之前那种没着没落的感觉。不过秋意这回上船比边南预想的时间要长得多，快一个星期了才打了个电话说明天可以下船了。 我靠，我以为你们要开出国去了呢，感觉怎么样？ 累死了，就船事儿多，我们昨天洗船洗了大半天，那俩实习的还晕船晕得厉害，我不晕船真是亏死了。 能让咱们的打工王子说累，说明这还真是挺累的。哎，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啊？ 还不知道呢，让下船回家就不错了。 回来我给你按摩按摩。 行了，先不说了，信号不好了，晚点给你短信。 接完这个电话，边南一上午上班都觉得心情愉快。中午被罗一阳拉着说要打返校前最后场球的时候，他都没觉得烦。 哎，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，得谢谢。 不用了，不是说是朋友吗？这么客气不习惯。 别啊，认识这么久不就请这一顿吗？ 明天就走了，今儿晚上不在家吃啊？ 明天晚上才走啊？明天一天啊我就待家里不出来了，上个厕所估计我妈都要在外面守，不够烦的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